开始呢，那我们会在一个新的主题上面啊、哦。那最近从7月2号啊、哦，大家还记得吗？7月2号开始，我们进到一个什么呀？看主耶稣基督的荣美这样一个特别的季节，对不对？而且我们哎还在看嘛，看不完呐、啊，啊、哦，就像在那个天上的宝座前的四福物啊，哇，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那里，怎么盛在盛在？我有时候在想，这个怎么都看不完呢、啊？他从各个角度去看我们荣美的神的羔羊啊，哇，那看得非常的那个兴奋呐、啊！就像我们最近我们每天啊早晨在那里啊读雅歌。然后每天在祷告城墙上面一边祷告一边看神的荣美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中心的圣经的经文，就是 在那个27篇第4节，就是大卫的一件事嘛、啊、大卫怎么说？他要寻求啊，寻求的不够，怎么样？他还要寻求啊，表示说他一生一世每时每刻都在那里寻求。他要寻求什么？他要住在神的殿中，就是住在神的 house 里面，就是住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他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就是看主的荣美，另外一件事就是跟神在那里，在那里亲密的关系，在那里祷告，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哦、当我们站在城墙上面这样看主的荣美，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在跟神交谈，就是在跟神讲话。当我们跟他这样讲话的时候，神就将他的心意显现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在祷告城墙上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带下神的同在，然后呢带下神的全能，然后呢带下神的引导。如果我们一辈子有这个三个，神的同在、神的全能、神的引导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还会缺乏什么？我们的生活就会每一天充满了力量。所以这个就是大卫他的一件事，他在张扬神的荣美，跟神这样交谈亲密关系的当中，他认识神，不只是认识神，他认识神的爱，他认识神的心意，他看到他自己在神眼中的不只是一个儿子的地位，神给他的是一个君王的地位，神给他的是一个管理以色列百姓神的产业的这样一个地位。神将他举起来放在那一个神应许的那一个宝座上面，那一个宝座说是永远坚定的宝座。所以大卫就是在那里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看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读27篇第4节的时候，所以我们有一个必要，就是要来更多的了解为什么大卫会有这样一个心智，要一生来寻求神，住在神的殿中，张扬神的荣美，跟神来交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被神所拣选？为什么神称他为合我，就是合神心意的那一位？所以呢，接下来的啊，反正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呢，啊，那我们会在这个主题上面，我们来看大卫的人生，从他的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来看神怎么兴起了大卫，神怎么使用大卫，不管是大卫成功的、大卫失败的，让我们看到的时候，让我们就可以来学习，让我们也活出成为神心意的人。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啊，所以我们是一个 introduction， 一个介绍，从一个无名的小子 成为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就是说用英文的话，我就很喜欢这一个哦 nobody， 然后呢 to somebody， 对不对啊、哦、哎 nobody 是一个小子吧，就成为一个 somebody， 好像是一个哎怎么样有身份地位一样。但是这个重要是神看他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先来看这几段的经文，我们先来一起来念一下、哦、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13:14，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等一下我们还会进入这些经文。好，可以的话我们来，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哦、那是撒母耳对谁啊？对扫罗所讲的。对扫罗所讲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吗？神找到了一位新的君王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好，那另外一处在诗篇89:20也讲了，这是神讲的。来，我们一起大声来，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所以耶和华神将大卫举起，拣选了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啊、好，最后还有一处，那是在新约里面的、啊、我们又从先知书到诗篇、啊、然后到新约里面。好，新约这个是保罗所讲的，来13:22，来，借废了扫罗，就显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所以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呢？大卫他遵循了神的旨意。好，我们来祷告。是的，主，让今天我们开始这一个大卫的人生的这一个系列的时候，圣灵来，求你降临在我们中间，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话语的时候，借着大卫的人生，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怎么在大卫的身上，大卫怎么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你今天也要坐在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每一个神你自己的儿女身上，让我们一生来寻求你的面，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你，让我们的心与你的心连结，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对于大卫的故事，我想多多少少大家都有点熟悉嘛、哦、都有点熟悉、哦、有没有人说没有听到过大卫的名字、啊、应该没有、啊哦、大卫在撒母耳记上面被提到的时候，大卫是一个年轻的人，年轻的没有名声的，根本人事先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在伯利恒一个农场的一个小孩子，他的父亲是耶西嘛、哦、所以他是一个农场的孩子啊、哦、所以你想想，当时当然以色列的最主要的就是农业嘛，哦、差不多孩子都是做一个农场的孩子，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像你跟我一样，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然后呢，他所做的事是什么？他就是牧羊，就是放他父亲的羊，所以他是一个牧羊人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概念说，哎，做牧羊人很棒，对不对？因为牧羊人啊，有讲哦，牧者啊，教会的牧者是牧羊人。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时代里，那个时候时代，做牧羊的是在社会里面这个最低层的这样一个工作啊，所以也是一样啊。做牧师不是说一个高层的工作、啊，做牧师就牧羊人一样。啊、就是哎，这个心是放在下面的啊，所以那个谦卑的来服侍。所以大卫他 所做的每一天的事就是牧养。你知道牧养是什么牧养法吗？有没有人养过狗？有家里有几条狗？一条，跟我家一样一条。你想想看，如果你家里有十条狗的话，你搞得过来吗？啊，搞不过来嘛，啊，差不多搞不过来。哦，那大卫为他父亲牧羊，那是一大群的羊啦。你知道羊还没有狗那么聪明呢。你知道吗？羊是要跟着牧羊人走啊，羊要去那个吃草，然后当他一吃草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就不动了。就那一块草地就一直吃一直吃，你知道吗？吃到怎么样，肚子都很饱，然后呢肚子很饱怎么样，接下来怎么样，他就拉屎拉粪，就在同一块地方。所以牧羊人为什么要带着羊走，不是就停在一个地方？一年四季，你去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大卫所写的诗篇二十三篇，不只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那因为大卫他有自己这个牧羊的经历，他所知道牧羊人是怎么一回事，牧羊人是带着那些羊群一年四季要走的，你知道吗？一年四季啊，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多了冬天很冷，他就在外面扎营呐、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没有手机的啊，这我这个手机还可以通上 GPS 啊，还可以让我太太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啊。那个时候没有的，耶西根本也不在乎那个大卫那个时候去到哪里。所以牧羊人这一个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啊、一个工作。所以大卫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工作经历当中，而且更可怕的是，大卫连他的父亲耶西都被他父亲所遗忘的。大家还记得撒母耳啊、哦，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撒母耳听到耶和华说，耶和华叫撒母耳说，你要去告耶西的某一个儿子啊，他要来替代扫罗王的，要成为以色列的新的王。所以撒母耳怎么样？带着那个膏油啊，去到摩利恩呐、啊，啊，要去膏那个大卫。撒母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耶西有几个儿子，是哪一个儿子啊？所以那一天去的时候，耶西怎么样？一个一个从大儿子开始啊，每一个都是长得俊美啊。哦，结果神怎么说？这都不是啊。结果七个儿子啊，结果领过来看一下，都耶和华说都不是啊。哦，撒母说，哎，就这些了吗？你家里儿子啊？耶西忽然间想起来，我还有一个小儿子啊，我的小儿子还在外面呢、啊。所以大卫是被他甚至他自己的父亲已经被遗忘的那一位。所以你想想看，大卫他在家里的身份地位，大卫在社会的生活地位，大卫在他父亲的眼中是何等的地位卑微，好像以前一文不值一样，更不要说有人有邻居还认识他。所以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卫。所以呢，为什么神会拣选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所以这里有一些故事你必须要了解一下，你必须要了解一下。当我们进到大卫的这一个人生当中，那在大卫之前，那大卫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大卫就是在主前一千年、啊、差不多现在就是两千加上一千，就是三千年之前的这样一个人物。那大卫出生之前，以色列那个时候的光景、啊、就像好像现在美国的光景一样，就好像加州的光景一样。以色列的百姓在摩西的带领下面出了埃及啊，在埃及四百三十年出了埃及，在旷野虽然捞了四十年，但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征战得地，在迦南美地他们居住。但是约书亚他过去以后，他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还敬畏神，但是他死了以后， 他的长老还在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有耶和华。但再下一代，再下一代，他们就已经忘记了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已经去拜那一个偶像。所以当大卫出生之前，以色列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他们已经没有行在神的真理上面，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就好像今天美国一样，美国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面，但是随着两百多年这样慢慢的过去，但是一代一代，很多我们已经忘记了神，离弃了神的真道。这个就是大卫那一个年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个年代一样。虽然神兴起了士师，在士师记里说士师有十二，士师记记载了十二个士师，帮助以色列的百姓起来征战，他们因为离弃神，然后呢他们受到外敌啊外邦人的欺负，然后那个时候后来他们欺负的受不了，他们就去呼求耶和华，想起他们列祖的神啊，神就兴起士师来帮助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征战，然后呢脱离外邦的控制欺负，有一段太平的日子。然后呢过了太平日子以后，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回到原来那一个悖逆当中去拜偶像。所以一直到撒母耳，撒母耳是最后的一位士师。虽然撒母耳的年代有复兴，就像美国的历史当中有大的复兴，也有地区性的小的一个复兴，但是撒母耳他已经衰老，撒母耳的儿子也都不争气，也没有好好寻求神，像他的父亲一样。所以以色列人的心那个时候还是远离神。所以当他们看到周围的国家都有那些君王啊在统治他们，他们说我们也要有一位王啊，我们也要有一位 king 啊，像外邦的国家一样。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他们就像士师记里面我们所读到的一样，他们怎么样，他们以自己做的为对啊，就是说他们离弃了神啊，他们以自己来决定自己的道路，他们不遵循神给他们指定的道路，他们就是不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真正的王了。他们要地上有一位王来管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就要一位王啊。但是居然要一位王，然后神怎么样，神就给你一位王啊，所以就出现了以色列的第一位王，就是扫罗。那扫罗就是以色列人所要的。你知道扫罗吗？扫罗是一位非常英俊的人，不但是英俊啊，他身上可能都是 muscle 啊，那个强壮啊，然后他怎么样，他出身是富裕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家里有那个驴子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现在最有名的汽车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就好像几十万美金的一辆汽车一样啊，拥有一个驴。所以他出生是一个富有的，然后他有俊美，他还会打仗，所以以色列百姓就看他为好啊，是不是？但是神居然，你们要选择这样的君王，你们要一位君王，神就给你一位地上的君王，但是你们会在君王的这个压迫下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大卫出生之前，大卫大概出生在扫罗已经作王十年了，那个年代的时候。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去怎么样选举的时候，本来神就是美国的王啊，神就是美国的主啊，但是我们今天有这个选举的制度，让我们常常去选的时候是看什么，有没有看这一位人是不是神所要的拣选的那一个人。所以就好像选扫罗一样选出来。所以扫罗他没有遵循神的命令，在撒母耳记上 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看到，扫罗他不是祭司，但是他却去献祭。撒母说：“你要等我来。”但是撒母还没有来，他就等不及了。所以他在那个上面，他没有遵循神的命令，他冒犯了神，不是祭司他自己去献祭。在撒母耳记十上十四章里面，我们讲到扫罗怎么样，扫罗对待他的百姓，那一天要去征战了，腓力斯人去打战了，那一天他宣告什么？你们那一天都不能吃饭了。然后老百姓那些兵丁啊，都饿着肚子，怎么样？那一天非常的饥饿。结果晚上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人杀了羊，然后连血一起吃，让老百姓陷在罪恶当中。这个就是扫罗。啊，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们看到神怎么说？神说：“你们去击打亚玛利人呐、啊，要杀的精光啊，所有的财富都要杀掉，烧光光。”结果他们陈留，找陈留亚摩，那个，不是亚摩利那个，对不起啊，那个。啊，哎呀，亚玛利，对不起，亚玛利啊的君王啊，还有那些哎，结果那个撒母耳听到怎么样？哎，怎么还有羊叫的声音了？他说啊，这些羊不错啊，好、哦、可以留起来，我们可以作为献祭献给耶和华。神说你要杀掉所有的亚玛利人，所有他们的财物都要杀光光，但是他没有遵循神的命令。为什么神对亚玛利人这么的可恶？因为亚玛利人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第一个仇敌敌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代表我们的肉体，这个就是神所厌恶的。而且亚玛利人所代表的肉体就是我们最最基本的肉体，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啊？那个旧的老我，旧的脾气啊，旧的习惯，不讨神喜悦的那些东西，神说我厌恶，就像厌恶亚玛利人一样，我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所以神跟扫罗说，你要将亚玛利人杀个精光，所有的都要除掉，就是跟我们也是在说，我们所有身上的这些软弱，这些不讨神喜悦的都要除掉。当扫罗没有这样去做，他没有遵循神的命令，所以神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段经文，撒母耳代表神向扫罗宣布，现在你的王位已经不久，已经不久，就是说还有一段日子，神给扫罗有这样的机会，你还是可以悔改。但是扫罗有没有悔改？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神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就是大卫。什么叫合他心意？什么叫合他心意？中文说合他心意，英文叫什么 ？After his own heart， 就是说大卫的心，神看到了大卫的心跟耶和华神的心是连在一起的，那个叫 after 神的心，就是合神心意的。让他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的君王，因为扫罗没有遵循耶和华所吩咐的命令。那为什么神要拣选大卫？我们知道大卫，神说他寻到了这一个人，这个人是合神心意的。那大卫，我们讲到大卫又是一个无名小卒啊，就是 没有名声的，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但是神却寻找了他。那大卫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大卫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要来看大卫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那在旧约里面，旧约里面至少有62个 chapter， 就是62章啊，专门讲到大卫这个人。62个 chapter， 连亚伯拉罕才14个 chapter 讲亚伯拉罕，大卫就至少有62章在旧约里面讲到他。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然后在撒母耳记上16-31，撒母耳记下整个撒母耳记下都在讲大卫，然后列王记上的12，然后历代志上差不多3:11-29，我这里把它列出来啊，这个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啊，我要鼓励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你要去多读这些经文，多了解，多认识大卫这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至少62章都在讲到大卫，还不包括像以赛亚书其他的那个先知书里面所讲到的大卫啊。你知道大卫在整个圣经里面是讲到大卫这个名字啊，就至少1010次啊，1010次啊，耶稣跟基督名字加起来是1500多次，他是排列在第二。好，所以在新约里面也大概至少有59处的地方有讲到大卫，甚至耶稣怎么样？耶稣也讲到大卫啊，对不对？耶稣带着那些门徒那一天安息日啊，门徒肚子饿了，然后怎么样啊？门徒就在那个田地啊，就抓了这个麦穗嘛，好，然后就这样一戳就吃了。哦，法利赛人说：“哦，这是安息日，你这个是做工的，不行的。”那耶稣就引用大卫的故事啊，大卫那个时候在逃离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啊，他到挪伯祭司那里啊，肚子饿了，跟挪伯要吃的。哦，这也是安息了，没办法做工，没有什么东西啊，这有陈设饼，如果这个陈设饼哦，把它旧的换下来，哎，他们也吃了陈设饼，本来是给祭司吃的。所以耶稣就用这一个故事跟法利赛人在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了，今天不再是按照这些规矩了，耶稣来了，他是顶替了这些律法，耶稣来了，他成为安息日的主，他在安息日来照样医治那些病人了。所以新约当中很多地方提到大卫啊，而且你去一直读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怎么说，他说大卫的后裔啊，那英文怎么说，大卫的儿子啊，The son of David 啊，大卫的儿子，耶稣的家谱啊，所以耶稣他本身就是大卫这个家族里面下来的，所以新约里面很多提到那个大卫。好，那大卫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成功的君王，他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为和他生心意的那一位。大卫的成功预表了基督，大卫他对神的那一个爱就预表了耶稣爱天父，然后耶稣爱我们，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大卫的名字的意思吗？大卫的名字意思就是 beloved。 你知道什么叫 beloved？当耶稣受洗啊，从约翰的洗从水里上来啊，神怎么说？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所以大卫的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爱， beloved 是被神所爱的那一位。所以大卫他就是神了解神的爱， 了解神的心情，明白神的属性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学生啊。所以从大卫的诗篇里面，你知道 有多少篇诗篇吗？150篇诗篇啊。那其中你标了上面说有大卫写的，那有73标出来是大卫，但是我们知道还有很多没有标的，像诗篇第一篇第二篇都是大卫，所以这样至少有75篇啊，有的时候超过80篇的诗篇都是大卫所写的。因为他明白神啊，因为他站在神的面前张扬神的荣威，因为他询问神，有跟神这样的一个交通啊。所以不管是在牧羊的时候，不管他在远处的时候，不管他在逃离那个扫罗追杀的时候，不管他在希伯伦作王还是他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时候，他在那里写诗歌，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敬拜神啊。而且大卫，当他大卫去攻下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知道大卫怎么攻下耶路撒冷城？没有一枪一炮啊，没有流血啊，耶路撒冷的城墙都没有倒啊，耶路撒冷里面还是保持的完整啊。大卫进到耶路撒冷以后，专门讲大卫攻取耶路撒冷，大卫攻取耶路撒冷就是耶稣今天攻取了我们。大卫从那个城墙的那个窗口进去啊，就是耶稣，预表到耶稣今天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占据了我们的心，得了我们这一个人啊，就像雅各我们在夺的那个心腹一样，心腹的心被耶稣所占领了，心腹的心被耶稣所得到了。所以我们这一个人被耶稣所得到，我们也会看到这些预表在大卫的人生当中，很多都是预表到大卫。何况神所讲的跟神跟大卫所立的那一个永恒的约啊，大卫的家室，他的宝座是永远的，直到耶稣基督还要来。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大卫的儿子耶稣，也是讲到耶稣要来，以色列在那里所盼望的那一个弥赛亚，他们说大卫的儿子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啊。我们今天已经领受到了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救主，感谢赞美主。所以从大卫的故事，我们可以很多的来更深的来了解耶稣基督他的爱，耶稣基督的心情，耶稣基督的属性，耶稣基督的谦卑，耶稣基督的融合。好，大卫也是一个失败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啊。神居然说大卫，我已经找到这一个人了，这一个人是合我心意的，哎，怎么大卫还会失败呢？而且他失败的地方啊，当我们一看的时候啊，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大卫是什么？大卫犯了奸淫罪啊，奸淫啊，将人家的太太抢来啊。大卫怎么样？又杀了人家的太太的丈夫啊，他是杀人犯啊。大卫怎么样？最后还去数点他的百姓，结果神又不喜悦啊。这里在讲什么？在讲什么？居然大卫有这么样的成功，怎么也有这么样的失败呢？你知道吗？大卫的失败所表现的就是你跟我。我们今天也有成功了，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失败的人，就像大卫一样。但是大卫的失败，他跟其他人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他回到神的面前，他可以认罪悔改。所以合神喜悦的不表示这个人是 perfect 100%的完美，合神心意的不是说这个人就不会犯错，而是在于大卫他可以回转， 他可以回头。大卫所犯的这一个，就好像去抢其他人的一个太太的这样一个罪，今天你我有没有？也不是说我没有去抢人家太太，抢人家的先生啊，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不满足啊，我们里面的一个贪婪啊，常常去夺了一些不该我们所夺的东西啊，有没有？或者去想一些我们不该要拿的东西啊。大卫杀了人家的先生啊，杀人犯啊，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我没有杀人啊，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一个言语是不是 就把人家杀死了？是不是？甚至有时候一个心思意念就把人家给杀死了。哦，我想一下，最好明天来教会不要看到这个人，是不是？最好就这个人去死掉。常常我们的口里面说说一些咒诅人的话，但是大卫他可以回转。大卫到年老的时候他还不放心呢、啊，他还去数点人数啊，他说哇，我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军兵啊，哦，你看，哎，还不错，还有那么多。但是神怎么说？神不喜悦啊。神说你依靠的是谁？依靠的是耶和华。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样啊？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也数一下，常常上我的 401k， 我要看一下我这个月股票又涨了，我这个 401k 又涨到多少啊？我可以哎，要多少多少个哎，没有我没领到了，我那至少也要500,000我才能退休嘛，是不是？是不是？啊，我们那一个不安全感啊，不安全感啊，就像大卫一样，在数点的时候看，哦，结果约押也说这个是神不喜悦的啦，他不得不去数点回来，他怎么样？还感到很高兴啊，那一个骄傲，我们有没有？我们也是啊，骄傲就是最后死的，我们也常常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但是今天神拣选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出路啊，我们可以回转啊。所以弟兄姊妹，大卫的失败也代表美国今天的失败，但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个回转认罪悔改也可以同样的发生在美国，发生在加州。神怎么说？当我的子民愿意起来认罪悔改，愿意回头，愿意来寻求神的面，神怎么样？神就要来医治这一片土地啊。所以神永远给我们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11月6号就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所以从大卫的身上我们会看他成功的地方，我们会来看他失败的地方。从这两个方面我们更多了解的时候，圣灵会向我们说话，会看到我们自己。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当我们看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的光，圣灵的光会来光照我们。好，那为什么神要拣选这样一个无名小子？我们来看，我这个英文就跳过去了啊。看那个，看哥林多前书保罗在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居然神拣选大卫这一个无名小子啊，成为可以放在以色列的这一个君王的宝座上面的君王啊。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他讲到，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啊，就像我们今天蒙召一样。他说按着那个肉体啊，我们有智慧的不多啊，有能力的不多啊，有尊贵就是地位也不多啊。好，弟兄姊妹，你觉得你有智慧的，你觉得你蛮有能力的，你觉得你很尊贵的，你的地位很高的，有没有在这里？没有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卑微，但是神就要拣选 大卫一样，他拣选了我们。然后接下来怎么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惭愧啊，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啊。那大卫他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就在那里放牧羊啊，他根本都没时间去念书啊，读书啊，但是好像是愚拙的，没有智慧的。但是你看大卫居然写出这么漂亮优美，明白神心意，了解神的这样一些诗篇啊。当大卫在写诗篇第八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读过诗篇第八篇？大卫已经讲创世纪啊，摩西五经，那个时候他只有摩西五经嘛，对不对？创世纪就把它解释出来了，弟兄姊妹，他叫神叫愚拙的，好像没有智慧的人，就像我们一样，那叫那些蛮有智慧的羞惭啊，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为什么失败？今天教会为什么软弱啊？我们常常说。看到的所需要的就是寻找那些在世上有智慧的，你知道吗？在美国有很多的那些 mega church 啊， mega church 他们每年都去哪里找人啊？他们都去那些 Ivy League 那个名牌学校学过管理的人来教会做那些事工啊，那是人的方法，那是寻求人的智慧啊，你知道吗？当神要兴起大卫的时候，神亲自在大卫在牧羊的时候，就在旷野，就在牧羊，在远处的时候，在没有人的时候，神就亲自来栽培他。神将大卫放在一个最好的训练的学校，让他在接受牧羊的时候，他跟羊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他在了解羊心情的时候，神就来栽培大卫去了解将来以色列的百姓。神称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我的产业，以色列是我的产业，就是神所保爱的，就像耶西的那些羊羔一样，耶西也保爱吗？就神保爱以色列，保爱我们，神说是我的产业，神所拣选的不是那些所谓有聪明有智慧的，受过了那些 Ivy League 那个学校那些 Master 的那些 PhD 的人，而是神所看到的是什么？不是扫罗的那个 size 啊，哦，他很强壮，扫罗的这个金钱，扫罗受过正规的教育，而是看到他那一个人的心，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也是一样，是不强壮的、软弱的，但是是卑贱的。这里说，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一切无有的、没有什么的，为要废弃那有的，是一切有血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可以自夸的。自夸的，你知道吗？神当要拣选我们的时候，神看到的是我们有没有那一颗心愿意被神所用，愿意就像大卫一样来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知道吗？当我们啊来这里之前呢，来这里之前，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的时候啊，同样的时间的时候啊，那个我的牧师已经安排说要送我去一年的神学院去念书了。当然念神学院很好，我不是说讲排斥神学院啊，结果但是神居然说，可以说跳过那神学院的装备啊，就把你直接送到那牧羊的场所啊，先像大卫一样啊，先去 practice 啊，进到最好的神学院啊。你知道神学院神学是什么意思吗？啊，学问啊，他说神学是学问，神学是什么？大家都搞错了，神学是学神啊，学神啊。所以大卫他先学会了学神啊，跟随神啊， 才能被神所使用。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也是一样，是卑微的，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先来学习神，跟随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上的器皿，以至于不叫我们说因为我们拥有什么身份地位，有这样一个学位，我有多少的股票啊，我有这一个那一个来自夸，而是当我们学会神的时候，跟随神的时候，就像大卫一样，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掌权来做工的。所以这个是神所看到的大卫，所以神在这个年代里面也在寻找大卫，寻找大卫，这些大卫就在我们的周围，就在丰收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卫。所以神看到大卫的身上，他有至少这三个的特点，三个的特点。第一个，大卫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今天我们都说啊，某某人他很属灵啊，这个人看上去很属灵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属灵？属灵的定义是什么？神的眼光里面所看到的那个属灵的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就是神在撒母耳记上借着撒母耳所讲的，他说耶和华已经寻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所以合他心意的人就是跟神有这样一个和谐的生命的关系的人。因为大卫他将他自己的权力放在神的手上，因为他将自己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上，当他出去牧羊的时候，可能某一天他可能自己都被羊 都给狼给狮子吃掉啊，但是他寻求跟随神啊，他将他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神，他听神的声音，神说往哪里走他就往哪里走。所以为什么他可以做出诗篇23篇呢？因为他了解耶和华就是我们的最大的牧者，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的生命是跟神和谐的这样一个生命。那今天对我们来说讲的非常白的话，什么叫跟神有这样一个和谐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跟神所对齐的，我们的这一个天线是跟神所对齐的，就是说我们每天有跟神这样一个连接的关系，每天就像大卫一样有张扬神的荣美，跟神有这样一个交谈，有花时间亲密的这样一个关系，让神的属性可以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是大卫，这个叫属灵的，不是我们的外表，看好像我穿的这个样子啊，好像在这里站在这里，你说是属灵的不一定的，神所看的有没有那一个心啊。另外什么是属灵，就是他的心完全就归给了神啊。那个在历代志下啊，历代志下那个那神怎么说，借着先知怎么说，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他要查看呢，就是有没有那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向神心存诚实的人。那中文把它翻成心存诚实啊，那你要去看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一个心啊，我们也知道心存诚实，当然是非常的 be honest， 就他那个心是怎么样一个心呢？他那个心是完全的转向神，那转向神呢是没有任何的偏差的，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那个被可以 你来指责他说啊，哎，这一点还偏差5度3度，你要去调整 blameless， 就是说没有任何差错的，所以他的心完全是跟神所对准的，神就在那里要寻找这样的人，寻要帮助这样的人。所以当大卫当他的心完全向神对齐的时候，在大卫的手上神就使用他，在大卫的这一个年代里面，神就兴起以色列这一个国家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当 我们加州，当我们百美国，当基督徒丰收教会，当神的百姓的心也像大卫一样跟神来对齐的时候，神那大能的帮助一定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一定会临到这个国家，临到加州的。所以这个叫属灵，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对这一个有了解。好，第二个，神看到的大卫是怎么样的？大卫，他是一个谦卑。那大卫的谦卑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他的忠心。他忠心的牧养他父亲的羊啊，他忠心的牧养他父亲的羊，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呢？你知道吗？当大卫看到哥利亚的时候，他要去跟哥利亚征战嘛。扫罗说：“你会不会征战呢？”大卫怎么说？大卫跟扫罗说：“哎，我你仆人呐、啊，你看大卫他非常的谦卑，称自己为仆人。哦，为父亲放羊的时候，他说有狮子来呀、啊，有熊来呀、啊，然后就去把那个嫌一个那个一只羊羔走了。然后他怎么说？然后我就追赶那野兽啊，然后从他野兽的口里把羔羊抢出来，然后我去杀这个野兽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大卫这样的忠心啊！如果遇到豺狼来的时候，一头小羊啊，羔羊被叼走了就叼走了，我还要攀着我的性命去把那个羔羊给抢救回来了。何况我的父亲根本就看不到我们了，他都搞不清楚还有多少羊。在这个一年四季，我在外面放羊的时候，哦，虽然出去的时候是100头羊，中间也生出来了20头羊，结果我父亲根本搞不去回去会有多少羊，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忠心，这个就是大卫的忠心。忠心是什么？忠心就是说，他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降服，是一个仆人的这一个心，不在于人看见没有，他父亲看见没有。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不在于神看见没有，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当我们现在神看见，我们所做的是，你看见，太太看见，弟兄姊妹看见不看见，不重要，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一个忠心，这个就是一个谦卑柔和的一个表现。你知道吗？耶稣在地上他从来没有讲过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说哎，我怎么样的有能力，对不对？你看看我医了多少人的病啊，那个瞎眼的都看见。他跟门徒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夸他自己一句话，他只讲了一句，他说什么？跟门徒说，他说我是怎么样，我是谦卑柔和的，是不是？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服我的，有轻省啊。耶稣只讲到他自己的定义，谦卑柔和，这个就是仆人啊。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41章，耶和华神称神的儿子，耶稣说我的仆人啊，他要上十字架的那个。所以大卫的这一个谦卑，他一个仆人的心，仆人的心就是一个摆上的心，仆人的心愿意献上自己生命的这一个心。所以耶稣基督在大卫身上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所以在诗篇里面78篇其实怎么讲，神又拣选他说他的仆人大卫啊，神看到大卫那样的谦卑，那一个忠心是仆人啊，因为他经过了这样一个训练，从羊圈里面把他招出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啊。所以在89篇里面也是讲到，我寻得了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身高告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一个大卫合神心意的心，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被兴起，我们也盼望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是神的工作是说什么？我们像大卫一样，就像耶稣一样，先是成为仆人，怎么样做神的仆人，怎么样才能够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大卫。另外 神所看到的大卫是一个诚实的，这个叫 integrity， 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不管有没有人在注意啊，大卫所做的他里里外外他是一致的，他是一致的。所以在诗篇七十八篇里面怎么说，神又叫他不去跟从那些带羊的羔羊，就是说神把他从牧羊的这个场地啊，把他呼召出来啊，要把他，神要呼召他成为牧养自己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神是以色列，神看你跟我就是他宝贝的产业，他所要的人就是有仆人的心，是一个诚实的。这里中文讲到是大卫有心中的那个纯正啊，那个纯正就是这个 integrity， 就是不管人有没有看到他不在乎，他所要负责的是为神来负责，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的。所以这个是大卫他的特征，他的品格啊，他的品格，他是诚实的，他是谦卑的，他是忠心的，他是做神的仆人的，他愿意摆上他自己的。所以神看到这是合他心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接受今天这一个从一个无名小子变成合神心意的大卫，他这一个人生我们所要看的第一次的时候，这一个 introduction， 这一个介绍的时候，神要在这个时候，在今年，在明年，神要在基督徒丰收教会栽培训练兴起一群就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可以使用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有用之才。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下大卫，当神训练他的时候，当神把他放在一个远处，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那里牧羊的时候，神已经看到这一位他要兴起的这一位大卫的时候，大卫他所经过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不是那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场所，轰轰烈烈的一个家庭的背景，轰轰烈烈的这样一个经历，而是大卫的开始。他是在一个独处当中，他是在这个远处啊，他在旷野放羊啊，跟他所接触的只有这咪咪咪这些羊啊，他听不到人的声音了，不像在伯利恒啊，伯利恒也是一个乡下了，哦，不像在耶路撒冷啊，哦，或者其他的城市啊，他没有听到世界的声音，更不用说那些世界的那些享乐。他在一个独处当中，他没有世界的享乐，他有的是什么？他在白天，他在晚上，他所张扬的是什么？所张扬的就是耶和华他的荣美啊！他在那里拿着他的琴啊，吉他或者是竖琴啊，在那里弹琴啊，神给他的这一个音乐的天分啊，他在跟那里神在那里讲话，在那里歌唱啊，就是说今天来说就是等候在神的面前。他经过这样长期的这样一个训练，独处的训练，没有世界的诱惑，他拒绝世界的这个享乐，他没有掌声啊，他在那个地方有一头羔羊生出来了，他也喜乐啊， 他在那里牧养这些羊群啊，看到那些羊群长大了，哦，生病的羊群也得到医治了，哦，那些被野兽所叼去的羊群，他就把他抢救回来啊，没有人给他掌声说太棒了，大卫你真的很棒，他没有这些荣誉的名誉啊，他是没名的。但是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做的是讨耶和华神的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服侍教会的当中，我们要得的掌声就是神的掌声，而且这个掌声是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要将那个荣耀的冠冕戴在我们的身上。大卫在那里牧羊啊，这是一个非常单调的啊，那我们在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哇，真的是想象是非常的丰富啊，确实是这样。在我们今天的啊，这个神带领我们的这样一个基督徒人生当中，是有神的那一个丰富的供应，神那一个丰富的带领，神那一个在我们的前面带我们开路，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啊，但是神却带领我们也走过去。但是真正一个牧羊人，他在带领羊群的时候，大卫所经历的却是那一个非常单调的，啊，又是早晨了，要带着羊出去了，啊，又是晚上了，啊，那个羊要到羊圈里面，他自己要躺在那个羊门呐，来阻止那些可能豺狼晚上要来偷吃那个羊羔啊。一天又一天，一年四季又 一年四季这样过去啊，没有什么兴奋啊，都是很寻常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我请敬拜堂上来，当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有兴奋，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供应，神帮我们解决了一个难题，我感谢赞美主啊。但是很多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在祷告城墙祷告的时候，好像我在那里祷告，怎么一个星期都是一样的祷告文呢？我从头到尾念到尾，哇，念了20分钟30分钟念完了，哦，我明天还是这样的祷告，是不是很单调？弟兄姊妹，但是在这个单调当中，神有一个计划，就像神给大卫的计划一样，就像你今天来到丰收教会来聚会，你在路上开开开，每个星期天早晨都是一样，哇，星期五的晚上怎么是这样的堵车啊，哇，星期三星期二还有星期五，哇，小组的聚会我都已经非常的疲累，我还要去到那里还是同样的唱诗歌，哦，没有什么兴奋了好像。但是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就像大卫一样，大卫在这一个单调当中，神在塑造他的生命啊，就在这样一个单调没有兴奋的当中，神在建造他一个心，因为神要的是大卫那一个合他心意的那颗心，那一个心不是一个小小的心，那一个心可以被神就在这样一个独处，在一个没有掌声，在一个单调的生活当中，神来预备他，让这个心可以不被世界的这一个非常的热闹而吸引过去，而是让大卫的心，让你跟我的心今天可以完全的来向着神他自己，以至于神的一个丰富的，神的那一个荣耀， 当我们在那里瞻仰神的荣美，跟他祷告的时候，神要将他的一个丰富的神的荣耀、神的恩典，好像我们还没有感觉的时候，就像大卫还没有那一个兴奋感觉的时候，已经开始充满在他的心里面，以致他的心被扩张起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当我们要瞻仰耶稣基督的荣美，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要带我们进到一个辽阔之地，要看到辽阔之地，要进到一个辽阔之地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我们说进到那个辽阔之地，那个辽阔之地是要多大的辽阔之地？这跟我们的心的那个尺码是成正比的。但是这里需要训练，这里需要我们每天好像还没有感觉的，每天早晨的读经，我们每天的祷告，我们每天坐在安静在神的面前，跟他说，神，我需要你，虽然我现在的工作也是这样的枯燥，但是我在这个工作里面，神，你就来栽培我，让我学习来依靠你。我不再是追求地上的那个成就，而我现在是追求的是你要为我在天上所预备的那一个荣耀的冠冕。神所在乎的是他的产业，就是说他的百姓。当大卫在那里独处，在那里没有掌声，在那里好像很单调的时候，他已经在做一个非常实际的工作，因为他将他自己放在神的面前，因为他自己顺服在圣灵的带领里面，以至于他学会了，不只是说他在那里管理这些羊群，他更学会了他管理他自己，顺服在神的领导下面，他将自己的心交在神的手上，以至于他可以活出神的心意，以至于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甚至你知道吗，当扫罗王在那里得了忧郁症，只有大卫的琴声可以让他得到一些安慰，只有当大卫的那一个歌喉歌声可以 calm down， 让扫罗可以安静下来，当大卫杀了哥利亚以后，众人在那里说，扫罗杀了千千，大卫杀了万万，扫罗的嫉妒的心就起来了。扫罗做了哪一件事情？扫罗拿起他的枪向大卫刺过去，但是大卫做了什么？大卫就躲了一下，那个枪就射到后面的墙上。扫罗这样做了几次？他做了两次。你说大卫有没有权利这个时候说，我要离开，我要离开你扫罗，我不再服侍你了，因为你甚至要害我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已经是被高的以色列的君王了。他可以这样想，但是大卫在圣灵的管理下面，他一个仆人的心，不管扫罗是怎么样，但是他学习会了顺服，他没有在那里咒诅扫罗，他在那里继续服侍扫罗，直到扫罗把他赶走。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大卫他活出那一个合神心意的实际，好不好？让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坐着，我们等一下可以要站起来都可以来服侍你，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大卫他会这样的成功？为什么大卫他会被称为 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大卫他每天来到神的圣的宝座的面前，因为他明白，因为他明白他有一位爱他的神啊，因为他明白当他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当他用他的心灵与诚实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神要施恩给他。当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当他在那里做事唱歌敬拜神的时候，神的心意神的真理向他来显示，神的话语向他来浇灌的时候，以至于当他面临难处的时候，以至于当他被扫罗所追杀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求你，耶和华求你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真理来教训我，用你的真理来带领我前面的路程，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让我学会来遵循神的命令。他说，因为耶和华你是拯救我的神。因为他将他自己的生命，将他自己的气息放在神的手上。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在加州，在美国，甚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但是大卫将他信心的苗，将他的盼望放在耶和华的身上。他怎么说？因为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终日要等候你啊。这个就是大卫在诗篇二十五篇第五节所说的，求你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来教训我，因为你是拯救我的神，我要终日来等候你的一个终日来等候你。大卫就是在那里说，我要将我的希望，将我的希望放在你的手上。他将自己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手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就是跟神和谐的人，这个就是诚实的人，这个就是谦卑的人，这个就是神的仆人，这个就是知道怎么样来爱神，遵循神命令的人。所以当我们来唱这一首这首诗歌的时候，将我们自己也放在神的面前，说，主，我来寻求你，主，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主，用你的真理来教导我，让我来满足你的心意，让我的盼望放在你的手上，让我对你起初的爱永远不改变，因为我需要你。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 从头再来。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 需要更多你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让我生命单单为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基础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为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基础爱你的心。 是的，主，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主，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继续再用这里副歌来敬拜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难处，神知道，就像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就像大卫在逃离扫罗追杀的时候，就像大卫在逃离他的儿子加沙龙追杀的时候，但是神的爱，神的话语一直浇灌在他的身上。你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说，主，我要将我的难处放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的话语就像那甘霖一样，因为你那圣灵的能力要来帮助我，要来引导我， 圣灵如雨降临，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让我生命单单为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基督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为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 基督爱你的心。 再来一次， 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基督爱你的心， 永不失去， 永不失去基督爱你的心。 是的，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这是我们的呼求。主，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来教训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山寨，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磐石。主，这个世界抛弃了我们，但是主，你将我们抢救回来。主，虽然我们在一个独处，在一个没有掌声、没有名誉、没有地位，在一个单调当中，但是我们今天却用我们的心与你的心再一次的可以对齐，让我们可以远离这一个世界的诱惑，让我们可以全心的来浸泡在耶稣基督的大爱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不管前面的难处有多大，不管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多少的严重，但是主，你将那一个大卫爱你的心和你心意的心，今天也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旷野的试炼当中，让我们可以被你所建造起来，成为神国有用的制裁，让我们可以为耶稣基督你的再来来开道路。主，我们谢谢你，继续来眺望我们对你的爱，让圣灵极大的能力充满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儿女当中，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将我们自己浸泡在你自己话语里面的时候，神，你就要更多的来开启我们，更多的来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在城墙的祷告上面不息息，不放弃，不气馁，让我们的祷告可以与你再一次的连接，让我们的祷告要冲破那空中所有一切的拦阻，所有一切黑暗的圈制，让我们要看到神你伟大的工作，要坐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坐在这一个国家，在加州，主使用我们，让我们不离弃，眺望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做你忠心的仆人。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你说，主，我们已经将你放在我们的心上如印记，主，我们已经将你戴在我们的手臂上面如触记，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在地上的使者，成为 你胜过的，在这个幕后的先锋。谢谢主耶稣，求主来触摸我们，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